第十六集，现场直播。天亮后，仁义又在供应贤家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餐，然后两人前往红五分局。不过这次开车的是专职司机。到了分局，供应贤直奔审讯室。昨天被他抓住的人大约是在审讯室坐了一夜，困得直点头。一见他们进来，那人就瞪着通红的眼睛大叫道： 我没有放火，你没有证据就乱扎人。 供应贤拉了张椅子坐下，他冰冷地问道： 名字、年龄、籍贯、身份证号码。 这周川，25岁，古市人。 供应贤又详细问了他的情况，得知他曾在天启上大学，毕业后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编程，一年前辞职待业至今。供应贤让同事去核实了周川的基本信息，全部属实。 昨夜为什么出现在那里？相机里为什么有那么多照片和视频？ 我只是好奇而已，我就拍点东西怎么了？哪条法律规定我不能去了？你凭什么像抓犯人一样抓我？ 凭什么？封条没看到吗？你以为那些封条是用来干什么的？ 就算有封条，我不该进去，那也不算犯罪吧？我不是学法的，但是法律常识我还是有的。 你有法律常识，就不会只为了满足好奇心，去冒破坏罪案现场的风险。别把我们当傻子。如果你再不老实交代，我将把你列为纵火案的第一嫌疑人去调查。 我没有纵火，我真的没纵火，我只是好奇，我只是拍了点东西而已，我什么也没干，我没犯法。 你在撒谎。如果你还不说实话，我会调查你过去半年去过的每一个地方，进行的每一笔消费，接触或联系过的每一个人，在互联网上留下的每一丝痕迹。一旦让我发现一丁点可疑的地方，我就会挖得更深更广。你最好没有任何见不得人的东西，否则我一定会让你在证据面前无话可说。 周川吓得脸色煞白，他扁着嘴几乎都要哭了。 我劝你识时务啊，等到我们查出来，你会错过自首的机会。你这么年轻，真想后半辈子在监狱里过？ 不要，我说就不是了，我说。 说。 我在做直播。 直播？网上那种直播？在什么地方做的直播？什么平台允许你发布这种直播？ 不是国内的，是查不到那种服务器的。 查不到服务器， 就是不正规的平台，比如像色情网站，服务器都是在国外，登录 IP 用的都是代理，不好追踪，在搜索引擎上就搜索不到。 类似暗网。 是的，我做直播以及上传的照片视频都是为了赚钱而已。 有人花钱要你去发生火灾后的现场拍摄？ 如果是正在着火的更值钱。 仁义紧握了拳头，脸上闪过一丝狰狞。周川吓得一抖，供应贤的脸色也越来越难看。 说具体点。 有的变态就是有这种癖好，就是喜欢看这些东西。我只是靠这个维持生计而已，我知道不太对，但我真的没有纵火。 供应贤打开周川的笔记本，拉下搜索引擎，问道： 哪个？ 第一个。不过你们去的时候，我的直播被中断了，他们知道以后，多半已经把网址给注销了。 供应贤看着屏幕，果然，网页显示错误。 他们是谁？ 我也不知道，我所接触的只是些 ID 而已，网站是谁运营的，观众是谁，我都不知道。 那你怎么拿到钱？ 用虚拟货币，类似于比特币。我们交易的区块链平台是个完全自由的市场，谁都可以去交易，也可以变现。 这个平台跟网站是什么关系啊？ 没有关系，或者说没有人知道有没有关系。市场只是市场，区块链的意义就在于去中心化。这个市场没有所有人，每个人也都可以是所有人，谁都可以用这个市场里的货币来交易。 虚拟货币的交易很复杂，我会让互联网犯罪的同事来协助我们。如果这个人说的是真的，有可能真正的纵火犯隐藏在屏幕之后。 但是纵火犯不会只满足于在屏幕后观看的，他们几乎克制不住自己去现场回味的欲望。 仁义虽然不懂刑侦，但是为了做好自己的工作，也看过不少跟纵火类案件有关的书。 对，如果能找到观看直播的人，再跟现场记录的照片视频做对比，就很有可能找到那个人。 仁义叹了口气，也不知是不是因为没睡好，他脑袋发胀，昏昏沉沉的。原本以为在查出酒精灯的那一刻案子就可以了结了，没想到又牵扯出这么多。而这个案件最大的问题是，直到现在他们都还无法确定这起事故到底是意外还是纵火。审了几个小时，暂时在周川身上挖不出新东西了，他们也累了。离开审讯室，仁义一瘸一拐地跟在龚应贤身后抱怨道： 哎呀，好渴啊，你自己拿着个水壶就想不起来给我倒杯水？ 龚应贤边走还在边看资料，他随手一指： 饮水机。 我脚崴成这样怪谁？谁让我大半夜去查案的？谁把我绊倒的？ 龚应贤抬头看了他一眼，大约终于良心发现。 在这等着。 仁义坐在了会客区的沙发里，他扫了一眼面前的办公区，尽管摆着好几排一模一样的桌子，但他一下子就能确定哪一张属于龚应贤，定然是最干净、东西最整齐的那一张。他眼看着龚应贤走向靠墙的饮水机，取了纸杯，侧对着他弯腰接水，腰身下探的动作绷紧了龚应贤的膝裤，令他的翘臀长腿更被刻意强调了一番，而上提的裤脚隐约露出了脚踝上的枪套，诱人又危险。仁义忍不住悄悄吹了一声口哨，他偷偷拿出手机，咔嚓拍了一张。待龚应贤直起身，那宽肩细腰翘臀长腿仍在，镶嵌在优越的身高上，就像是被上帝精心雕琢过一般完美。仁义又咔嚓了一张，然后在龚应贤转身的瞬间若无其事地低头玩手机。龚应贤走过来，将水杯递给了仁义，仁义接过来喝了一口。 接下来你打算做什么？ 好几条线要追，周川、酒吧老板和他的竞争对手、蔡婉和包厢的另外三个人。你回中队吧，有什么需要你协助的，我会通知你。 通知我？我是你下属吗？你给我开工资？正确用词是请教。 你想怎么措辞都随你。 你， 仁义心里直窝火，他白忙活这么久还受了伤，从头到尾龚应贤连一个谢字都没有。他这个人是比较随性，可他也是第一次知道自己这么能忍，但凡换一个人托盼早翻脸了。 我真不知道就你这情商是怎么混到现在的，你在这里没被排挤吗？ 我是来工作的，不是来交朋友的。 你这种人怎么可能交到朋友？ 龚应贤沉默了一下，平静地说： 你说的对。 仁义转身走了。一路上，仁义都在宽慰自己，真正的男人应该心胸宽广。他跟一个年轻任性的富二代较什么真呢？至少龚应贤作为刑警是称职的，只要能顺利完成工作，其他都是次要的。幸好他也确实是个心大的人，很快就消气了。他想起自己刚刚偷拍的照片，于是掏出手机仔细端详了一番，越看越觉得可惜。哎，白白生了一副好皮囊，性格却这么讨人厌。他关掉相册，打开手机前置摄像头，露出一个咧嘴大笑。镜头里这个真是又帅又讨人喜欢。突然，出租车司机一个急刹车，他的鼻子直接撞在了屏幕上，眼泪差点掉下来。他嚷道： 哎呀，哥们儿，怎么回事？我鼻子好几万呢。 哎呦，哎，不好意思啊，前面急刹车了。我靠，好像车祸啊。 仁义透过挡风玻璃往前看去，前面十字路口骚乱，周围的人都在朝着那个方向看，有的甚至特意折返回去。仁义扔下一句结单吧，便立刻下了车往十字路口跑去。一到现场，他就心脏一颤，头皮都木了。一辆轿车和摩托车迎面相撞，摩托车司机的身体直接穿透并卡在了轿车的前挡风玻璃上，玻璃扎进了腰腹部，就像屠宰场放血一样，场面惨烈不已。轿车司机的情况在车外看不清，但估计不乐观。而这起车祸还造成两辆后车追尾，以及被抛飞的摩托车残体压在了一个路人的身上。旁边有一个男童正坐在地上大哭，两个姑娘，一个挡着他的视线，一个试图用玩偶安抚他。 不哭了，不哭了。 此时，正有几个人想要把摩托车残体抬起来救人，仁义也顾不上脚疼，跑过去一看，大喊道：